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以是世尊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老众，大阿罗汉与等菩萨及阿罗心我法中，得成无学如今闻以最初发心，五十八界谁为圆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咁呢段经文咧，在我哋讲经嘅灵鹰分科里边咧，叫做如来随身圣众。那个佛咧就随持。詢問一共二十五位菩薩羅漢的聖眾，就係至於二十五位都叫佢將呢個二十五種圓通啊，係各陳述。咁啊，佢收邊一種而得證圓通？咁所以一共有二十五法，是由二十五位聖人咧去收集。咁啊，先咧將呢二十五種法啊，係圓通法咧舉出嚟，咁然後先至咧。唔係隨師嚟菩薩書啫，呢個二根係為阿難尊者同埋末世嘅眾生咧適應佢哋修行呢個二根圓通，所以呢一段嘅經文咧就屬於啊如來隨身聖眾，如來即係佛喺城上邊，阿難尊者話退藏物機嚟棄佛明受，咁啊既然咧棄亡佛啦，係冥冥中。傳授俾佢啦，所以佛咧亦都明白呢個意思，佢就自己就唔講。首先就叫呢個二十五位聖人啊，各自嘅説出之後，咁然後咧再入埋菩薩，説出係邊一種啱呢個當機阿難尊者，以及咧係末世眾生修行。咁雖然咧講嘅係好多意思啦，但實際上咧，二十五圓通主要選嘅咧就係選呢個二根圓通。將呢個耳根咧，咁種種嘅妙用，用修成功之後所得嗰種嘅妙用啊，一一介紹出來，就主要就係讚歎呢個耳根圓通，無論在經文，一共咧裏邊嘅意義都係暗示咧係説呢個耳根圓通嘅。諗家話如來隨身聖眾嘅就佛咧係隨持詢問。二十五位聖人的大眾，那位以時世尊以時的正當阿難尊者呢，是作事於野五體投地啊，退藏物機棄佛明受果的時候呢，世尊就講了，世尊就我們教主釋迦牟尼佛，他就普告大眾，普告眾中，普就普遍，告就是告訴啊，在這個大眾之中诸大菩萨，菩萨，大家都知道，我有好多人咧俾个误解，其实菩萨咧，从我哋所顶礼嘅，一般嘅无论泥造嘅木雕嘅，佢哋都系菩萨，例如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我哋做嘅啲像咧，都系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嘅圣像，我哋顶礼咧。都是屬於咧好正確，係好應該頂禮佢哋。但係我哋主要咧就講我哋每一個有發心嘅人，你要行呢個菩薩道。所以《靈嚴經》講啊，我嗱先有個智未得道，先道人者係菩薩發心啊。行菩薩道唔一定咧，首先自己咧係度自己，主要咧就係度眾生。所謂二利之中，所以自利利他。兩利之中咧，以利他嘅為重，咁啊，當時初發心咧，度眾生，心係發咗啦，就真係做到咧，連個功夫都係唔夠嘅，所以咧，原則上仲係先至到，咁啊，自己解決咗啦，先可以將自己所證嘅以個人嘅身份去度眾生，就好似我哋熱天啊個海灘。游水的地方有一个救生员，大家都明白的了。但这个救生员呢，他还会落水救人的嘛。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呢，他就负责落水去救人的。但如果他自己都不会游水，他又怎样可以负责这个工作， 有意外落水去救人呢，咁即係我哋一定要佢自己會游水，唔單會啊，仲學過遇到咩事情點樣去救人。如果唔係俾人嗰啲拖住咗，自己就死埋。所以咧，一定要自己咧善於游泳，亦都明白到有人發生意外嗰陣時候，點樣用咩方式去救人哋，能令到咧被救嘅要自己咧都係平安大吉。咁啊，先至佢就識得游水啦。啊，知道原本就可以渡人啦。我哋行菩薩道都係一樣，我哋學佛嘅人，咁一定咧要有隻慈悲心啦，去度眾生。咁如果冇咗個慈悲心啊，單係口講嘅咧，就唔算嘅。啊，所以我哋學佛嘅人，真真正正地修菩薩道，就係自己咧要發心廣大。所以呢個小乘人。佢正到呢個阿羅漢果，佢哋只係自度，佢就唔度人。咁點解咁自私咧？因為阿羅漢未曾正果之前啊，佢都係一個普通凡夫，佢都係一個生死業障嘅凡夫，久受生死輪迴嘅痛苦。咁佢今日都已經係成功啦，了脱呢個三界嘅生死，正到出世小乘嘅涅槃。佢聽見呢個生死咧有啲化化，所以佢就唔肯再入呢個生死裏面，係發菩提心度眾生，自己做個小乘阿羅漢啦。所謂寶果不前，沉空寂靜，佛可知佢哋咧，佢哋焦牙敗種，即係燒焦咗嗰啲牙，勾壞咗嗰啲種子，仲點可以生出啊呢個大嘅呢個好嘅花果咧？咁啊，因此《維摩經》咧，佛啊就假借維摩居士，咁啊講呢個《維摩經》咧，又是啊弟子品，就呵斥嗰啲小乘弟子。其實咧，佢唔係鬧佢哋啊，佢係鼓勵佢哋咧要發呢個菩提心，要行菩薩道。所以一般嗰啲居士咧，佢唔了解呢個《維摩經》過中重要嘅奧妙道理。咁啊，直至咧要話自己成為魔居士啦，佢哋鬧啲出家人，變咗咧唔單話冇好處啊，自己仲做呢個罪過，係破壞出家人呢個好大罪啦。所以大家都要明白，整部《維摩經》就係為魔居士咧，係鼓勵嗰啲小乘人發心。咁啊，佢發啲咩心咧，就係要行菩薩道。因此裏邊有一句經文佢話：為諸眾生作不請有。即係唔使人佢哋請嘅，自己咧見到啲眾生有需要去化度嘅時候咧，佢就自己發心咧去化度佢哋。咁我為諸眾生作呢個不請嘅朋友，唔使人家請嘅。總之咧，你有咩需要，菩薩咧就發心啦去度佢哋。所以呢就菩薩啦。嗱，咁啊，如果話我哋平時每一個佛陀，咁啊每一個道場。無論咧挑數到咧，觀音菩薩啦、地藏菩薩啦、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啦、啊彌勒菩薩啦，應該屬於一大菩薩。每一尊菩薩都有佢一種嘅德行，例如代表大慈悲嘅就係觀音菩薩啦，代表大智慧嘅就係文殊菩薩啦，代表呢個大願行嘅就屬於普賢菩薩。所以呢個真正大願，所謂眾生道盡，即方正菩提。如果地獄未空，我就誓不成佛啦。就屬於咧係大願地藏王菩薩啦。嗱，我哋明白四大菩薩啦，代表呢個悲智願行，係我哋每一個學佛，尤其是不斷出家就好，在家就醫好，一生人信佛啦，你一定要依呢個四種大願啦去發心。所以我哋咧就要拜菩薩啦，所以我哋拜菩薩又拜佛又好，大家要明白一點，唔係好似中米咁樣，掟咗鐘落去就起身啦，咁就變咗咧對佛對菩薩咧都係唔尊敬嘅。咁啊點樣拜咧？就我哋咧最好就唔好用菩提，所謂五體投地或者兩腳膝頭跪喺度嚟拜咁又得。我哋拜落去就要停一停。唔好馬上就起身，咁啊停一停就鬼不少停一停咧。例如我哋拜觀音菩薩，佢就代表大慈大悲噶， 咁我哋就觀想觀世音菩薩度眾生三十二應嗰種嘅大慈悲，我哋要學佢呢個大慈悲。但如果我哋頂係地藏菩薩啊，我哋都派落去觀想地藏菩薩，咪要眾生度盡諸成菩提。如果地藏未空就成不成分啦。地藏菩薩嗰種嘅大願力咧，不可思議。我哋頂係地藏菩薩啦，咪想擺外表就算喎，一定要咧係觀想菩薩嗰種嘅德性。我哋盡量要學習菩薩咧嗰種大慈大悲、自度度人嗰種嘅德性。如果我哋咁樣拜菩薩咧，就肯定菩薩係加俾你啦，因為你要學佢嗰種嘅德行。所以我哋拜佛咧，佢就唔係我哋咁樣中喺個定法咁拜到起身啦。咁樣咧，不能講話冇好處，呢個好處就冇咁大啦。總之，拜菩薩都係有好處嘅，都係修福。但係如果你唔作觀想啊，好似中係咁樣定法咁就拜咧，就變咗咧就唔符合菩薩嗰種嘅德性啦。所以我哋呢一拜菩薩一定要觀想菩薩嗰種嘅德性。即是話大菩薩咧，就表示佢發心量得大，好似一個大嘅巴士車咁樣。唔單話樓下裝滿人，樓上都可以裝人。咁啊，上下兩層可以超過100个人嘅。咁即係話呢個司機咧，唔單話佢自己由你市可出發去到目的地，所有嘅拖住載住樓上樓下100几个乘客咧。都係由佢呢個出發點去到呢個目的地，咁入面嘅所載嘅人啊多啊，就稱為佢就大乘啦，乘即係車乘啊，係一部車。佢小乘咧就係自己一個人坐啫，第二個人唔坐得嘅，因為坐唔落嘅，佢就渡自己就唔渡人。嗱，大乘嘅車咧就唔包括自己得到，可以咧坐到好多好多嘅人。令到好多好多嘅人咧，由自己帶領啊，從出發點至到呢個目的地，咁呢種咧叫做係大菩薩啦。嗱，豬咧就話好多咁一下，就唔係話一尊兩尊。如果論佢呢個位次啊，嗰度下邊咧有55位真菩提六第八卷，由十相、十住、十行、十向。暖頂忍世第一四德十地，至到等覺，呢都係菩薩嘅位置。從呢個圓教嚟講咧，呢啲咁嘅菩薩嘅位置啊，進一級就係咧破一份嘅無明，係正一份嘅法身，係屬於一法身嘅大菩薩。因此咧叫做諸啊，佢有咁多嘅位置，係及諸漏盡大阿羅漢啊。及入並及，除了菩薩之外咧，以及呢個漏盡大阿羅漢。嗱，呢個漏盡啊，呢個漏盡咧，我哋首先咧用舊時嗰啲收機啊，當然今日咧就係用呢個膠做嘅。嗱，早期啊，即係弄在我哋嘅年代啊，家有冇得買咧，我都唔知啊，都係用膠噶嚇，係用嗰啲竹係織成呢個收機嘅。唔論佢點樣密啊！佢中間有條籃，有條籃咧，你將洗好嗰啲菜啊，撈上個筲箕嗰度咧，嗰啲水養條嗰啲籃嗰度咧，係咪有漏曬？咁嗰啲水嘅漏乾淨漏先啦，咁先嚟炒菜嗰陣時咧，就唔怕咧有水炸一下咁就唔得炒唔到啦。咁咧佢就漏，嗱呢個漏咁就代表我哋三界中嘅電絲煩惱。有呢個見思煩惱啊，就做呢個種種嘅罪業，就喺呢個分段生死裏邊流轉，喺呢個三界輪迴，就唔知呢啲千千萬萬世啦。咁啊，呢個煩惱漏未曾盡，先至有咁樣嘅果報。嗰個漏盡咧，就表示佢啲阿羅漢果嘅人啊，佢喺呢個三界之中，將呢個見惑、思惑。兩種煩惱都斷盡，咁啊證到呢個出世不生不滅嘅小乘涅槃，將呢個分段生死了脱，咁就佢就漏盡咗個阿羅漢。但係大咧，就表示佢啊 是犯了大心，虽然他自己正果，但是不以小成为足，他不想做一个招牙败种的人，因此他就学这个行菩萨道。自道之外重要道人是悲悯那些未曾道的众生，因此他们入这个世俗里面行菩萨道的道众生，因为他发心和菩萨很广大。自道道人就好像一部大的车一样，不单我司机坐得下来，还载到很多的乘客，从出发点到到这个目的地，因为发这么大的心，个车这么大，所以叫做呢大的阿罗汉。那阿罗汉呢本来就有三种意思的，就是沙叉、无生、应供。沙叉呢就将这个三界见思烦恼缠呢冚唪唥杀尽赶绝，咁即系话断晒啦。三界见思烦恼呢，佢一丝一毫都冇啦，咁你叫做三界见思烦恼系尽晒啦。啊，第二就无生啊，无生咧就系正到呢个出世小乘涅槃，不生不灭嘅小乘果。呢啲系完全嘅，就系由将呢个烦恼缠咧冚唪唥杀晒啦，先至可以超出呢个三界嘅生死，名为叫做咧系出世正到小乘涅槃嘅阿罗汉。啊，第三就应供啊，佢就话应供系应该供养。边个供养佢咧？因为喺呢个三界之中咧，再冇父母包胎咧，佢就佢噶啦。等于在三界之中啊，佢就一个大圣人。在三界之中咧，佢再冇受生死嘅地方，咁啊，所以咧，佢就为三界里边嘅圣人，系够资格、够条件、够份量，系接受三界嗰啲众生咧，系知识。是供养他，如果从他说他就是应该是接受三界众生的供养，所以叫做应供，亦名为应供。那么阿罗汉具足沙尘、无生、应供这三个意思呢，所以就叫做阿罗汉。普通来说就是小乘的果位，加上个大字呢就叫做回心向大，向他的大菩萨学习向齐，因此他就发大心，自道道人。原本刚才说的可能是因为自灭得道，先道人者是菩萨发心。因为你如果不发这个慈悲心道众生，真是不可以成佛的。等于说凡是成佛就是由这个菩提心，那我就发菩提心怎样发呢？就是在这个大慈悲的道发。既然发大慈悲了，一定要度众生啊！度众生圆满，自度亦都圆满啊！咁先至呢个菩提心呢，亦都成就，究竟成就呢个无上菩提果啊！所以你想成佛，一定要有慈悲度众生。若无慈悲心度众生呢，系结果唔可以究竟成佛嘅。所以呢个大阿罗汉呢，就表示佢。是向一个大菩萨看齐，学习一个大菩萨嗰种嘅德行，自道道人，因此佢就大阿罗汉。佢话与等菩萨就求阿罗汉啦，就上来点解普告大众之中咧嘅大菩萨，同埋呢个漏尽咗嘅阿罗汉，加咧系再叮嘱佢哋个与等，即系你哋啊嗰啲菩萨嘅位置。与共嗰啲阿罗汉嘅位置，喺生我法中，喺生在我呢个佛法之中。因为无论菩萨又好，阿罗汉又好，都系佛嘅弟子啊，系依佛咧出家，听佛嘅教导去修行，系一位咧一尊咧系标准嘅佛弟子。在呢个佛法之中咧，就佛嘅弟子咯。我生于我呢个佛法之中，系德成无学，正根呢个无学嘅果。啊，点解系无学呢？因为佢哋有好多嘅层次嘅。 你有呢個小乘無學，亦即係阿羅漢啦。頭先我講過啦，阿羅漢正到出世出正涅槃啦，佢就喺呢個三界之中啊，冇佢受心嘅地方，佢超出呢個三界，再唔需要喺呢個三界裏面學習，所以稱為佢就小乘咁無學啦。人都佢唔發達心道人，咪小乘無學咯。啊，第二咧就叫做大乘，係佛果菩提咁無學。佢就超過九法界，在六凡即係六道同埋呢個阿羅漢、圓覺、權位菩薩，在呢九法界之中咧，佢已經究竟成佛，唔再喺呢個九法界中受呢個分段變異兩種生死所纏繞，亦都唔會受咧呢個九法界嘅現思、塵沙、無明三煩惱之所係惑。咁啊，究竟咧成分啊，所以稱為咧就叫做咧係大大嘅無學咯。嗱，咁有啲分證無學，就話咧佢行菩薩道，例如別教就係由初地開始，原教就話十住位開始，每一個位次都係破無明，正法心咪升高一級，咁啊級級上升啊，都係破無明，正法心。咁因此佢就分證無學啦，佢未能夠到成佛，但佢已經咧悟到啊！我哋本經所講嘅大佛頂禮，以你個不生滅因果為宗而修啊，再加上明白呢個圓通本根去修咧，就可以證到呢個出世成果，咁就叫做咧係得成無學。就唔今問語，唔著佛啊！但係我現今咧就問你哋。一個問題，咁問你一個咩問題咧？我最初發心，你哋呢二十五位大菩薩，係咪大阿羅漢嘅聖人啊？響我佛法之中，你最初係點樣發心嘅咧？我就希望你哋咧係話俾我聽。嗱，咁啊發心咧，我頭先講過啦，無論如何，在大乘法裏邊講咧。咁咪一定要發呢個自道道人之心。嗱，我哋想道人，要先自道啦，所以自己咧一定亦悟到呢個大佛頂禮，破除一切妄想執着，依呢個根性而修，亦不心為本修因，再加上圓通本根啊，先可以完成呢個不心嘅果地修正。我哋如是嘅發心，自己成佛，亦都咧係度眾生。所以呢種發心咧，係佢哋最高啊、最無上。但係最初咧，就係未曾修行、正式成道之前，你初初發心，咁啊，梗係依一種法門去修噶嘛。所以就話悟十八界，你悟到個十八界嘅四位圓通咧，嗱呢個悟字。好似我昨晚講過，我都唔記得你有冇講過。我哋悟咧就好似明白呢個路程，我哋實行咧就係悟到之後明白呢個路程咧，就實實在在腳踏實地咁修行。好似我昨晚講過，好似我哋而家上個珠沙咀點樣去咧？如果你唔係香港人咧，就唔係咁容易明白。咁我哋香港人咧係人都識噶啦。你家喺呢處下車嘅微津道好近幾步路嘅啫，去到微津道啊，你向左行就肯定嘅紫砂嘴啦。但雖然明白呢個方向一啲都冇錯，如果你唔行，會唔會到咧？就算我會飛啊，唔使行嘅，咁你飛都係行啫，不過你唔使用腳行啫嘛，你要用個手又影飛啫嘛，都係行，都係向住紫砂嘴咁方面行啊。之外咧，無論坐巴士、小巴，或者自己坐單車，或者自己架私家車，唔論你用咩嘅交通工具，或者坐十一號巴士兩條嘅行，咁啊亦都係可以到，就一定要行。所以呢個悟字咧，就明咗呢條路個方向，仲遠得實行嘅。就譬如啊，我哋第四卷十文安能講，佢話譬如呢個天王。赐予华屋，咁啊天王赐俾佢嗱华屋咧，就代表柯南尊者咧悟到四波七大 皆如来藏面真如性，因此人得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如心，心精结如含果实虚。嗱，悟就虽然系悟到啦，等于话得到呢一间豪华嘅大屋啦，但系唔系啦，咁就叫做究竟正道噶咯。我哋一定咧要起行，悟到之后起行游行，先可以脱烦恼。了生死而得到實證，但行這方面呢就有很多種，好像我們向文二十五聖就說這個二十五種各人各人修一法都可以得到正圓通的果。就譬如這個天王賜給個豪華大宅太大了，那一開就開了二十五個門口，那究竟從哪個門口入，就是他們最大吉大利呢？由哪个门口入才是最容易登堂入自己的房室呢？你一定要选一选，如果你不是选到那个正的门口近的门口，你其他门口呢入到去兜个大圈才可以去到个大厅，就变了这个路程就远了。因此这个二十五个门口呢就一定要挑选一下，譬如这个二十五法究竟从哪一法修行作为圆通本根，才至容易是成道，亦都是契合阿难尊者的根性，亦都契合末代时候这个众生的根性。所以这个悟就是明白这样解，就不是代表你是真是正道，即是明白这条路程。十八界就是六根、六尘、六色。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色呢就是由六根攀缘六尘，由六尘牵引六根，咁啊根尘和合啦，先可以中间呢生个六种色心。咁呢种道理呢就是本经亦都有介绍嘅。但六根呢他眼耳鼻舌身意，他自己不会说我是眼的，我是鼻闻到这个香臭，我是条脷可以尝到一切的酸甜苦辣味道，他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自己不会说我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么六尘他亦都不会说我是色、声、香、味、触、法，大家都不会自己是作为一个介绍自己是什么身份的。所以本经这两句话说，有尘就法知，因根就有相，相见无性就同于交流。有尘法知呢，尘就六种尘境呢，由六种尘境呢先至显化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各种的作用，那么有尘法知了。那么因根有相，因为有眼耳鼻舌身的六根，他所对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六种尘境，那就是因根而有相。那么根要相呢，它没有实体性的，不过呢是被着互相牵引而成为有六根、有六尘这个名字。就好像什么呢，他说相见无性就同于交流，相就是个六尘，见就是个六根，交流是一种草泥，不知道印度有还是中国有，在这个经历也都没有详细介绍。不过据说就我们中国长江的两边岸有时都会发现这个交流草，这种草一是就不生，他一生就两条一齐咁样杀，即系好似嗰啲军队咧，咁支枪咁掹起嚟咁嘅，咁啊甚至掹住，咁既然掹住咧，就唔可以断一条，有一条断咗，嗰条就冇得掹住，嗰条都断埋噶啦。咁就说明咧，我哋六根六尘，有六根先系知得对方嘅六尘，有呢个六尘，先又可以显得对方嘅六种根性啦。若无六尘，显唔出六根，若无六根，显唔出个六尘， 就好似嗰啲交流土一生兩條咁啊，住咁一生，一條斷咗，嗰條亦都係唔可以生存噶啦。咁嗰陣時由六根吸引六塵，六塵吸引六根，咁啊根塵磨合，咁啊中間咧就有六種色心，啊再眼就叫做眼色，再指咧佢哋意識，乃至到咧第六再意啊佢哋意識，啊咁啊六根六塵。由根齊和加埋嗰六色咁啊，六三咪一十八啦。嗱，戒咧就戒限，就個有個戒限。嗱，眼係只能見啊，係唔可以作為聽聞當耳仔都聽嘅。呢種講就係在呢個迷慧中嚟講嘅，連呢啲人咁嘅意思。咁話性中就相知，用中就相背啊。在我哋呢個體性裏邊咧，六根。都是同一體性，是可以互通的。但是這個用呢，就迷裡面說呢，就是各個不同，用中就相背了，即是眼就只能見，不可以當耳朵這樣聽音聲，耳朵只能夠聽音聲，是不可以當眼都看到東西的。以此類推，六根呢是各個有它的作用，各個有它的界限，不可以超越它的作用。六根如此，六塵亦都是一樣，色塵是為眼所見的，聲塵是耳所聞的，於是六塵中呢是相對於六根，亦都各有它的作用，各有它的界限。嗱，我根尘和就呢个绿色咧，眼色就色就是知识分别嘅色啦。呢、这个眼色咧就只能够分辨外境呢个色尘。例如睇到啊，呢、这个钟啊几好喎，啊呢张台嘅雕工亦都唔错啊，呢间豪华大宅起得几新款喎，呢个眼可以睇得到嘅，可以分辨得到嘅，系大啊，呢个细，好呢个丑。嗱，嗰啲嘅耳仔咧，聽到佢音聲咧，起呢個耳色啦。呢啲音聲係好聽嘅音聲啦，又或者有鬧我唔中意聽嘅音聲啦，你由呢個耳色去分別啦。咁亦都有佢呢個作用。眼色就只能分別呢個前景嘅事物，佢唔可以當音聲咁樣分別嘅。呢、這個耳色亦都係一樣，佢唔可以咧睇到前邊。分別前面，男啊女啊老啊幼啊，啊汽車啊鋪頭啊，佢唔可以咁樣用嘅，佢就只係分別啲嘅音聲，好亦話唔好，讚歎亦話毀謗，有各有各嘅作用。咁二十八界咧，六根六塵六色，每一種都有佢自己嘅界限，係唔可以超越佢嘅界限嘅。咁你佢哋用中相背啊，在呢个用里边咧，系绝对咧系唔相通，唔可以咧系眼当耳仔咁样用嘅。因此就各有界限，呢十八种咧，认为佢哋十八界啦。嗱，我哋呢有个问题，我哋都话二十五圆通章啊嘛，即系二十五法，就包括六根、六尘、六色、六三系十八啦。再加上地水火風空根色呢個七大，十八加七就應該二十五。咁啊，每一位菩薩或者阿羅漢隨修一法啊，隨佢個人嘅願，就真正隨修一法都可以正圓通。嗱，咁啊法有二十五，菩薩羅漢亦有二十五尊去修。咁你唔係二十五啦，你咁你成日講十八界啦。咁啊，除咗六根六塵六色十八，咁呢個七大又去咗邊度咧？其實咧，佛經嘅意思咧係好深奧嘅，一定咧係要認真咧咁去研究。其實呢個七大咧，將佢收埋嚟，即係十八界，即係六根六塵六色。所以佛經嗰啲名詞可以開配佢，咁又可以將佢合埋。七大之中，地水火风空呢五种属于呢个尘境， 是歸於這個十級界中的六層所涉嘛。第六個根板叫做見板，就歸於這個六根所涉。彌勒菩薩修的色板，那這個色呢就歸於這個十八界中的六色所涉。那即是說這個七大啊，地水火風空根色呢，就將它歸回於這個六根六塵六色十八個裏面所包含，所以這個七大呢就可以不用說了。於是就簡單一點，只是說五十八界其實即是五二十五種法，所以這一定要將它交代清楚，不是入了問題明明二十五年二十五法只有十八種，那就少了十七種不多了。好像就如剛才所說，將這個七大法將歸回於這個十八界，地水火風空是曾經歸回於這個六塵，根大亦變成堅大就歸回這個六根，色大就歸回於這個六色，就變成這個七大的名相地位就不成立了，將它完全歸回於這個六根六塵六色。所以總括一句就不講二十五種法，就是講呢是十八界。誰為圓通，這個就問號來的，就是這個十八界推而廣之就即是二十五法啦。我們又可以說十八界又可以說二十五法，那一頭就問了，你們各位大菩薩各位大阿羅漢在個十八界或者二十五種法之中啊，邊一種是你所修是為這個圓通本根呢？或誰為圓通？圓就是圓滿，就是我們的自性裏面啦，是圓圓滿滿具足，一切的功德聖財法寶是不會有所欠缺，那就叫做圓。那通呢就是通達，就是我們正道這個大佛領你圓到一切法的時候啊，我們可以重啟起路，天法界盡虛空去度眾生，在毫無障礙，那就叫做空啦。乃至到本經所講所謂現常空，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遍十方界，於一無邊，遍含十方國土，這些屬於是通啊，絕對沒有障礙。小中現大，大中現小，即是《花蓮經》裏面是大小相容，一多符合這個十五門那些個重要的道理，那麼他們圓通。加敏啊，你們這些大菩薩大阿羅漢在這個十戒法裏面悟到是哪一種是最為圓通的，他從何方便就是入三摩地，是從哪一種方便的法門能夠進入呢？這個三摩地，三摩地呢就即是禅定，即是本經所講的首靈業大定。方便就是一種的法門，我們用哪一種的方便法門去修行，是進入呢這個大佛頂首靈業的三摩禅定，那叫你入三摩地。如果向上一佛已經問他的菩薩那些摩羅漢二十五法哪一法最為圓通，你就各個自己修行得正勝果的，請你們將你過去的經歷是講出來，然後才能問持菩薩選哪一種給安樂修行。那麼由此到終呢，只能夠佛呢是戚明菩薩的各層圓通，最後就是由文殊菩薩選圓通。由此到終他們講過話，就適應上來所謂退藏物機，就欺佛明受安樂尊者呢，希望佛呢就冥冥之中是傳授給我一種圓通的本根，令我可以退而修行，將來成就佛的菩提， 就一定是有希望啦。嗱，咁安娜既然係物請，係呢個意請，所以佛呢亦都咧係明明傳授俾佢，所以佛就自己唔出聲，就係請二十五位聖人係各陳圓空，然後再入埋慈母山，係選出邊一種適合安娜，要個末世眾生嘅根性，俾佢哋好修行。咁就變咗佛咧，就自己啊就默默地咧係冥冥中啊，將呢個圓通個本根咧係傳授咗俾呢個安娜同埋法會嘅大眾，以及未來嘅眾生啊。是貂陳羅五比丘，佢即從坐起頂禮佛足第二百佛意。我在六院合於雞園觀見如來最初成道，依佛音聲就五明四帝。佛問比丘：我初清解，如來因我名阿耶多，妙音密語，我語音聲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就是音聲為上，此就屬於啦。二十五圓通裏面是第一種的圓通，就是由貂陳羅尊者呢觀你的星塵而得以正道。那麼從我們講經從前啊，就是分科來講呢，這個二十五圓通啊就分成呢是四科的，但是現在可以呢就分成五科。四波就是六根、六塵、六色和七大的四波，但加上他將這個根、這個六根就分成兩份，就變成了入五波了，就是觀六塵、觀五根、觀六色、觀七大，最後第五波就是觀這個二根。二根就是觀音菩薩所修的二門圓通的二根。那麼既然將這個六根裏面呢，這個耳根呢另外分開來講，那就變成了四大科之外，再加上這個耳根圓通，就成為五科經文了。五科經文由於安能尊者呢他是從根入道，而末世的眾生呢亦都是最通最猛利，是我們這個耳根，亦都是從這個耳根入道，所以在這個六根中呢就分成有這個耳根這一波了。那麼再其次，這個十八界之中我們都是這樣講，都是六根六塵六色，剛才我念到十八界都是六根六塵六色，以六根就為先，以六塵就為第二段，以六色就為第三段，以這個七大就為第四段，即是根塵色七大。那既然以六根為先，為什麼這段的二十五圓通就以這個六塵為先呢？不用這個六根為先呢？當然有它的理由，因為貂陳如尊者在佛成道之後，他是最先見到佛成道，佛呢最先為他說這個四諦法，他聞了四諦法的音聲就得以悟道正阿羅漢果，所以因此呢由他呢講這個六塵，其中呢這個星塵就為先了。那麼在這個六塵之中，我剛才講過是色聲香味觸法，以對這個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即是說呢這個星塵啊應該就排在六塵的第二，是色聲香味觸法嘛，就是第二個。那為什麼將二十五圓通就排在它在第一呢？那因為呢這個星塵啊所對是這個耳根，剛才我們講過如果分科呢將個六根啊這個耳根呢就另外分為一科，就是屬於由第六卷就佔了三分的經文都是觀音菩薩修的耳根圓通的。 那么既然观音菩萨修这个耳根圆通，耳根所对就是音声啊，为着耳根和音声头尾互相接应，因此即使讲六尘都不以这个色尘为先，就会将这个第二的星尘呢就排在第一，以便呢是遥遥相对，最后第二十五圆通呢这个耳门圆通，令到呢耳门同埋呢个音声呢系首尾得到照应，因此呢个二十五圆通呢以六尘为先，六尘中呢唔以呢个色尘啦为先，将呢个声尘呢系为先，主要就系令到最后第殿后二十五嘅观音菩萨所修嘅二根圆通呢系遥遥相呼应，系遥遥相接，甚至就第一呢。就是由啊，焦尘如尊者呢，是观呢个色尘而得以悟道。嗱，观就是能观之智啊。佢所讲呢个音声呢，就所观之境，就能所。嗱，咁能修嘅就是焦尘如，所证嘅就是呢个星尘如通啊。于是呢能所具足，所以这个标题啊，即是这一波的标题呢，个波题啊，所以叫做观焦尘缘呢，是观星尘缘得应到啦。那么时，时就是正当呢，正当啊，佛闻汝等最初发心在我十八界法之中啊，是遂为圆通啊，从何方便入三摩地？正在那个时候，那么他就是了。那么焦尘罗尊者就首先起身问了焦尘罗，五比丘，焦尘罗就是属于呢佛的阿罗汉弟子之一，印度话叫做焦尘罗，那么中国话叫做火气啊。整个火气呢，气就气皿，或者一个盘，或者一个桶。火呢就在这个盘这个桶里面是烧火。那为什么它烧火呢？就是这个焦尘主席的上祖，就是个好不代以前他的先人，就是修这个是火外道。那么印度呢，昨晚我都讲过了，是有很多外道的。那么为什么他们是火呢？就点咗嗰啲火，烧咗嗰啲火，火就系抹噶嘛，咁啊等佢烧到咁上下咧，佢就将个身啊唔着衫，喺嗰啲火上咁碌来碌去咁啊抹，佢哋认为咧，我哋业障重啊，点样可以烧业障咧？一定俾啲火咧嚟到抹有啲气，先可以将嗰啲业障咧系烧咗去。呢啲就叫是火外道，啊，佢个功能。火就能够呢是焚烧一切物，令一切物化为乌有，好像一张桌在木头做的，它点受得住那些火的，如果你点入去一烧啊，烧到红那阵时呢，火色就变成炭，炭色变成了灰了，化为乌有那张桌，然后火力量。第二火是能够呢是照一切物，好像旧时没有电灯亦都没有火水灯的，如果你在这个房间这个厅里面呢透着火烧的柴呢，那这个房间呢就有这个火光了，就将这个房间的黑暗呢就驱走了消灭了，所以这个火呢就有这个破暗的功能，那火就能照物了，这个房间黑麻麻没灯没火，即使你里面一来一来都是黄金钻石，由于没火啊，你就看不到，如果有个火一照，哦，原来这间屋呢成罗都是黄金钻石啊，那你就可以了，特别受用，那你就真是发达了，完全就靠这个火力量呢是照到你看到，那譬如什么呢？我哋佛教有所谓修呢个波野嘅智慧火，六道中最后一道叫做波野道，前五道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波野道即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设定这五种道五种法，没有这个波野道就不能到彼岸，只能够修业福，不可以了生死。那么一定呢前道要有这个波野普照，才可以呢令我们修前道的人不要着相，不要这么分别，可可的这个我执法执，才可以了生死，得到出世解决。这就是完全靠这个波野的力量，若无波野呢前道不能到彼岸。所以当时呢这个是火外道这个火呢从佛法来讲就是代表这个智慧火能消尽一切的烦恼柴火，消尽一切的柴草，柴草是用火烧的，我们烧饭的烧水的煮菜的全靠啲柴同埋嗰啲草，一把火就可以将佢烧晒啦。嗱，呢个火就譬如智慧火，柴草就譬如我哋啲烦恼啊。我哋啲烦恼好多，多到咧好似啲草一堆堆咁多嘅。唯有用嗰啲火咧，能烧晒呢啲草。但譬如啊，我哋想要生死，一定要断烦恼。烦恼咁多，有见思，有尘三无明。咁啊，点样可以消尽佢咧？就只有呢个智慧果，先至可以将佢消化为乌有，令我哋咧身心清净，冇咗呢个烦恼嘅业障，系全靠呢个智慧果。嗱，咁啊，火就能破暗啊！就譬如我哋呢个智慧果咧，系能破我哋呢个烦恼黑暗。我哋有烦恼嘅众生。看不见我们自己这个大佛顶的理体，为什么就是有些烦恼黑暗啊，全部障住晒，遮住晒，那么怎样可以看得到呢？那么如果有这个智慧火照破这个烦恼黑暗啊，我们这个大佛顶的理体呢，没有这个烦恼黑暗，一片光明，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即使我们原来问呢，亦即使他们误导了，大开眼界了。那么火还能够照一切物，无论这个地方几黑，有几个珍宝珠宝坑里面，一有火一照就看到了，哇，整个大厅一来一来都是黄金铸成，全靠这个火照，你看得很清楚，你就可以拿它受用咯。就譬如这个智慧火啊，如头先所讲，能够照前各五道，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设定，能够依之去修行，做到布施，又持戒，又修忍辱，又修精进，又修设定啊，一一到达涅槃彼岸，都系完全靠呢个波野嘅妙智慧嘅力量。才可以做得到。就譬如啊，这个火能够照到呢，这个房间呢有很多金银珠宝一来一落，令你得到受用。那么貂蝉罗尊者呢，咁佢个上祖啊是修这个是火外道，所以就以这个火呢为他这个性啊。这个火是用个器皿来装住来烧的，所以他叫火器。就以这个火气呢为貂蝉罗尊者的性，所以印度话叫做貂蝉罗，因为佢哋貂蝉罗，中国话叫做火气啦。咁如果呢种下文啊，佢最初就佢哋解本制，能够了解呢本来呢个实际嘅理地，就系悟后呢令佢叫做阿耶多，叫做解本制。那话五比丘咧，五就系个数目，唔多唔少，亦唔系四，亦唔系六，刚刚五位，咁就叫做五啊，就唯识嘅法相，我哋理解咧，就叫做大数式，带住呢个数目系解释呢个名相， 是下面那个比丘啊，这个出家人啊，男众出家唔多唔少人，五位唔多，咁啊佢就五比丘，就即从坐起整礼佛足，就二百佛言。嗱，呢三句都十八我讲过啦，佢就经家罪言。佛当时讲经咧，冇讲呢三句话噶，冇呢个意思噶，就系、是、接就经典嘅大菩萨加呢几句话上去，就表示讲到呢度，佢啲弟子有所请问，或者佛喺佢哋讲开事之后，佢啲弟子咧要多谢佛，咁先至咧就用呢种礼貌从佢自己本座而起。嗱，听经闻法。就是坐在那裡，凡你有所請問佛，你一定要站起身，不可以坐在那裡那麼沒禮貌的，要站起身，就要站得四四正正合起個掌，你就請問了。佛教這個儀規這個禮貌呢是很重要的，就是表示從人來講就是尊師重道，从法来讲呢就是尊重这个佛法。为什么尊重佛法呢？法就好像个水啊，佛所讲一切的大小教法，所谓法门四千法门，一言一语一句一词，都是教我们呢怎样去了生死，怎样去断烦恼啊，令到我们心地清净，就好像那些水一样啊，能够洗净我哋全身嗰啲污糟邋遢，所以叫做法水法水，法有咁就洗净我哋自身嗰啲污浊嘅烦恼，而同嗰啲水咧可以洗净我哋嘅身体啊，所以法就如水，我哋对法咧咁咪一定要尊重。咁由于尊重法啦，咁有所请问啦，虽然呢处咧就唔系请问佛开始。而是佛呢是斥命他二十五位圣人各各自述得圆通，即是奉佛命而说的。那么佛是我们的师长，佛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师父。那么既然佛有所命令我们问我们，我们为着尊重佛之故，亦尊重我们自己所修的法，因此就要即从坐起，就顶礼佛足。昨晚我讲过，佛足唔系顶喺佢只脚喎，亦都可以咁样讲，顶喺佢只脚。点解？因为咧，我哋企喺度咧，喺前面咧就八寸，就脚趾公只脚趾公咧就八寸，脚踭对脚踭就两寸。咁既然腳趾公點有八寸，就變成擘開啦，八字咁嘅樣啦，咪就個胸位啦。咁我哋頂禮佛咧，就啱啱頂喺佢咧個八寸嘅地方呢個胸位。咁啊，整到佢咪接到佛個腳咯。因此佛就呢個時候咧，就彎腰為佢摩頂受記，亦表示安慰，亦表示佢所收呢個法咧，將來咧。有機會啊，係成就無上菩提，坐先到嚟啲受機。咁再一彎腰在你頂禮佛相足嘅時候啊，佛就彎腰咁摩頂受記，表示安慰之意。嗱，咁既然佢又頂禮咗，亦都從座而起頂禮完啦，咁當然要開口講話咯喎，嗰啲二八不二。就品法呢份就问我讲过，上人同下人讲话就叫做告系告数，凡系晚辈同呢个长辈讲话就叫做品法，所以佛经都系咁噶啦。好似金刚经日阿佛告须菩提，个须菩提发佛言，佛告须菩提啦，即上人师傅同个徒弟菩提讲话，咁就告啦。须菩提发佛言，咁咪有所。请问佛或者咧答佛嘅问题，佢开口啦咁啊，即系我哋答佢嚟同佛讲话啦。所以呢个文字咧，我哋学经嘅人一定要咧清清楚楚，亦都可以讲咧写咗一部《楞严经》啦。喺在我哋中国文学里边咧，系一个最好最好嘅文化啦，可以话全部藏经里边。 千千万万本的经题不同，经典不同，讲到这个文化最好，要用我们中国的文字最好的，就是首推《楞严经》啊。《楞严经》以外呢，其他的经典，其他的佛术所译的呢，没那么好的文字啊。因为这部《楞严经》是放纵成像所译，究竟做到成像呢，我们中国的文学呢，是一定是有相当绝顶的基础，不然的话是不可能做到宰相高的。那么亦都因为这样，所以《楞严经》呢，我昨晚未讲，因为未曾有时候讲，大家我顺便讲讲，很多人《楞严经》是假的，《楞严经》是伪造的，主要理由就是呢，那些文字打着我们中国话，都是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而且那条文字很深，每每一句上下两句，中间的标点的地方呢，你讲完上一句，下一句不用讲的，就在这个标点，第一句下面的标点讲一番的道理，那你他就什么什么能够行，他读行不得了。咁呢啲咁嘅文化嗰啲咁好嘅意思嘅文字啊，系中国先至有嘅。因此后来佢好多人就话咧，咁好嘅文化系佛经所无，咁你以此证明佢咧就系伪造嘅。喺后来嗰啲文学家嗰啲有识得中国文化嘅人咧，佢自己做嘅。呢个第一点话佢啊伪造嘅理由。嗱，第二点咧，其他嗰啲经典。教理行果，信解行政，都是讲一部分的人，很少呢就讲全部，又怎样教得一路送到你成到无上菩提，所以原本菩提归无所求为止，好少哪有这样的道理。为了《楞严经》，由最初破网，跟着十番演变，跟着三款会四科融七大如来体性，一一都是妙真如性。我来先一开悟，悟到之后即是明白这条路而已，怎么修呢？佛就开始他初心意决定义，第二种就是以这个不生灭为本修因，才可以完成这个不生灭的佛果。虽然以不生灭修因，但是以什么为圆通本根呢？所以佛呢就击中现象，打中呢，而我们这个文性是常住，不被这个阴性的有无转了去，就是暗示呢要依这个耳门来下手方便。所以说堪以的安难吸毒劫沉沦，但依此根修是圆通超如者，是真实心如是，是足可以教安难怎样修，同埋教我们这个末法时候的众生是怎样修呢？最好就修这个耳门圆通，是真真实实修耳门圆通呢，才可以成就圆满菩提。那这个圆通本身开始就可以修呢，那个修行过程我们有很多业障，每一个众生都有个宿生的业障，很多人修下修下呢，他就退心的。那我们出家人都有，他出了下家他就退心的，本来他一股勇气他学佛修行，或者出家修道，那为什么他会退呢？是因为宿生的业障牵扯。那《楞严经》都是最多魔障的。那么既然你明白这个圆通本经，你修应该没事，但是很多业障有些末法的时期障缘太多，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咁多，无法相当的能力道心，好容易会遇境重缘，分散了自己的道心，乃至退心。所以佛呢就大慈大悲啊，就开始这个圆通本根之后，就讲出如果从显教来讲呢，就四种清净如灰，就要我哋呢唔得话外表唔好有呢个淫道杀妄啊，个心都要唔可以有所谓，条条都系咧。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偷，其 其中不妄语，而是呢就用这个词心戒。我们的心的上写持戒呢，外表这个行为就一定是端庄，那么内外一如，一切那些这些业障就无法之入手的了。但如果从物教来讲呢，就是第七卷守灵延咒，大家要念灵延咒啊。如果不念灵延咒呢，都不是那个信佛的。灵咒一定的过半，无论是出家信佛在家信佛，最好就是灵延咒的过半。如果你自己的地方或者一个小地方大重啊，朝朝做到那条的灵延咒啊，那些护法善神都会支持你。但是不要乱来的，一定要过半。咁我識教我師傅咧，除咗啦，叫我念大悲咒咧，第二就靠念咒啦。佢話大悲咒比較好念啲，念咒甩襟啲，你先讀到大悲咒。咁限個時間七日，就做過半。咁我真係總算咧做到啦。咁啊夜晚我先冇燈嘅喎，連火車燈咧，我哋個年代火車燈都唔多啦。即係等於六七十年前，咁啊即係火柴。將個布簾就擠喺自己床頭嗰張台仔嗰度，瞓咗半夜成個扎醒，就念啊念到呢啲叫屈吸，轉唔到呢個彎，又或者火柴咁樣照下，咁就瞓翻落床又記住佢，於是咁咧捱咗七日個半，當然都算係唔錯啦。嗱咁啊，如果從呢個物教嚟講咧，就係、是、念呢個簾簾咒啊，係可以消除呢個魔障。所以佛咧就好慈悲啊！世众生修行好多个障缘，好多个障碍，即使系明白呢个圆通本经佢修，因为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咁多，所以跟住圆通之后，就系讲呢个四种清净明慧，同埋第七卷嘅灵严咒，又要持戒。咁又要持咒啊！以呢持心戒，要持呢个密咒，就可以咧破除我哋嗰啲业障，令我哋修行咧从始到终都唔怕咧有呢个业障呢、这个退道嘅作用。咁既然修行咧，我哋有咩程度啊？你系小学定中学、大学啲幼稚园啊？所以第七卷之後咧，就係八卷，你有五十五個位次，叫做真正嘅菩提路。佢嘅名字就叫做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就包括十相、十住、十行、十向、十地，咁就五十位啦。呢五位咧，就因為你收咗呢個信住行向啊，開始登十十地咧，呢、这個煩惱特別堅厚。不是那么容易登得上，所以十两之后呢，加入四家，就是暖、景、忍、世第一。这个四家行一修，即是加工进行，令到那些坚固的烦恼得以破除，登上初地乃至到十地。那因此十地以前，十回向以后啊，就有呢个四加行，咁变成系五十四咯。嗱，十地最后呢个法轮地，咁啊再上就系等觉啦。嗱，咁呢个等觉咧，即系同佛一平等讲，就系、是、本经所讲咧，就是、一个系入流，一个系出流。入流就我哋众生啊，阿难同世众生啊，一切嘅众生。呢啲嘅圓通緊嘅修咧，一步一步咁上進，你入去嗱咁啊佛咧已經證到妙覺佛果菩提，從體起落就出流度眾生。咁你一個你入斷煩惱證入去，一個就從體同度眾生，兩家都去到嗰個地方，大家都係攬嗰個門檻，一個就攬住一個攬出，大家都喺嗰度，咁你變成等個啦，平等共。唔同就係、是、一個咧，係涉龍歸體，反龍歸真；一個就係從體起龍。嗱，咁啊，等覺以後啊， 最后呢一份微细嘅怒，身上无名破埋啦，就成就妙歌啦，即系本经第四章讲嘅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你所证系证你自己本有，唔系从外边咧有一种法咧，即系令你去成佛。你成佛就系破咗你烦恼心，你个法身嚟睇显现，咁咪成佛咯。咁啊，除咗个妙觉系究竟结果啦，冇得再升啦。所以妙觉以下咧，由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觉，一共有55位。即系话我哋先唔知道依咩缘通本根去修，亦都佛慈悲开示我哋要持呢个心戒，要持呢个密咒，直此破除嗰啲业障。我哋得你顺利咁修行咧，所经过嘅位置一级一级级咧，一共有50个位置，咁多，咁所以咧就一步一步咁上啦。咁最后呢部经既然咁好啊，我哋点样受持啊？佢叫咩名啊？咁如果连名都唔知，我哋又点样去受持咧？好似我哋搵个人做嘢。他姓陈姓李姓王你都不知道他，那么为什么他做事呢？你当然是请一方面知道他姓什么名什么叫什么什么，才可以叫他做事嘛，有个名字你叫嘛。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属于呢第八卷呢，差不多是占了大卷中间的了，就是一半以后的事了。那么有5个名字，那么每一个名字呢，有些是全用，有利用一部分，咁啊5个名字合埋，就将佢呢个用嘅攞出嚟咧，成为19个字，就我所讲嘅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业诸菩萨万行首灵业，就成为呢一部经嘅经题。咁我哋有依个经修行咧，人人都可以成佛，妙觉佛果。咁啊，一部经由头到尾开始发生。送到我们去到这个目的地，唯有灵岩经才有这样的层次，就其他的经典很少有的，正因为这样才可以后人说是伪造，既然他自己做出来的就可以按程式一切什么插得那么好，好像鲍牧师很鲍牧插笋是他做的，所以鲍得很好，不用用钉插埋就是了，就有咁嘅意思。所以呢两个问题，第一佢啲文化太好，太似中国化；第二佢嘅程序太好，由开始发生一路送到你成分，唔使睇第二部经啦。呢啲道理咁完整、咁齐整，别经之所无咁滞嘅，所以话佢假。嗱，咁我本人咧，其他经听过好多，当然咧独钟于灵岩经。我去美国嗰阵时啊，我跟呢个海洋法师跟咗7年，嗰啲笔记咧成个房间都挤唔晒嘅。咁啊，坐飞机点带咁多笔记嘅？我哋只有带多个灵岩，其他唔一把火烧咗佢，冇留啦。咁呢个问题都困扰咗我好多年，是真系是假咧？你话佢真，真系好多人咧。讲灵岩经，注释灵岩经，在藏经注解里边咧，灵岩经系首一一字第一，系最多历朝历代以来最多人咧，大德啊居士都有系注释呢个灵岩经注解超过100家，除咗灵岩经到金刚经啦，咁又佢系假咧，又有咁多人做注释，咁多人学习，佢冇理由假。如果他是真的，但他好像中国化的文字，亦都与其他经典那些层次其实是所无的。不过这个问题困扰我很多年，我有一次呢，当年台湾已经去世的法师，他就是白胜老法师，他在上海静安寺做当家，亦是静安寺学院的院长，我亦都做他的学生，听他讲过课。咁啊，同埋咧，仲有一位啊，台湾八岛山海会寺嘅道元老法师，佢两个人咧系成为法兄弟， 就是有中國靈炎王之稱的圓明講堂的堂主，是圓英老法師的法徒。當然他的靈經是很有研究，他自從去了美國走夏威夷，走夏威夷可以說是亞洲，去美國又寫三藩市啊，同埋呢個羅省啊，同聖地亞哥啊、西雅圖呢近呢個海邊呢一帶嘅幾個大城市咧，除咗直航，就一定要停夏威夷咁滯嘅，因為舊時嗰啲飛機咧就唔同家咁樣裝咁多油，行得咁遠。好似我去就坐獨龍轉嘅飛機，就坐得19个钟头。香港嘅東京呢6个钟头都唔計嘅啦。由東京去夏威夷咧，係冇直航噶，飛機冇話只飛得到去嘅，就一係響呢個中途島 Big Island， 一係就響呢個嗰時叫做咩？劉國群嗰陣嗰時廿四年起啦，兩次一定要停，停咗都加油再飛夏威夷，淨係呢段路程啦，9个钟头成18个钟头，加上香港嘅東京島咧，一共24个钟头飛機，足足坐咗一日。喺飛機裏邊先去到夏威夷嘅。嗱咁啊，當年台灣咧就好多法師啊，去美國探嗰啲徒弟啊，或者去講經説法啊，都有噶啦。咁啊，如果唔係坐啲直航機，亦都唔係好容易有直航機。你一定停夏威夷，可以講咧佔70%啊，都係我做招待嘅，同佢哋住旅館啊。同佢哋去官方旅行啊，揸車同佢哋送佢哋去官方旅行啊，通通都係我包起咁滯。咁有一次白信號法師咧就去 New York 有啲事，就係同呢個浩林法師啊，嗰、那個道場好似佢哋東國禪院嗰度又係開光。咁嗱，咁嗰啲外省法師早期咧應該咧。就冇乜幾多識英文噶啦，嗱咁我凡係去美國咧，就講英文嘅。我雖然都係唔得噶啦，不過我仲比較識得幾句。啊，你話夜啦住旅館，我都可以搞得掂。啊，你話啦嚇，肚仔餓揾嘢食咧，我亦都可以搞得掂。其他我就唔得啦。咁所以咧，佢就後咧亦同我商量，就問我可唔可以陪佢紐約同佢開放，我可以咁啊陪佢去啦。嗱咁喺夏威夷。如果去三藩市或者攞艇嘅時啊，舊時嘅飛機要10个钟头，今日嗰啲747嗰啲大飛機咧都要啊5个半钟头。咁喺飛機上邊，除咗坐低飛機飛到40000尺高停一次啦，唔再爬高啦，咁啊俾大家飲啲嘢食個餐，咪個人中途咪 OK 啦。有幾個鐘頭兩日傾下偈啦，我哋請問有個法師啊，我有個問題，幾多年啦我都解決唔到，不過我都好喜歡呢一個道理。我知道老人家咧啊對靈經咧好有研究，我就問你一個問題，靈經一啲人都話佢係好多人話佢靈經知識分子話佢係假嘅，理由就係第一佢啲文字太過中國化，第二佢個理論。由頭一路送到我哋目的地，一部靈經咧，全部就通過，係亦都係為諸經所少有嘅。咁個個都話佢係假嘅，我哋有乜證明啊？同人家你問到呢個問題，係假係佢解釋證明佢唔係假嘅。我哋老人家啦嚇，係前輩啊。咁我哋咧唔係頂嘅人咧，坐船咪作鬼執，但佢頂嚟。咁佢又講啦，咁啊，佢話法師啊，佢理解係講經嘅，你唔使講咁多。人哋話佢假，佢講係有權。所以我家只係答覆你一個問題，你問題係咪假啊嘛？講話啫，在呢個世界上，佢好認真啊。無論乜嘢人，能夠有個人，佢咁好嘅文化，咁好嘅佛理啊，咁好修行嘅層次。再寫一部嚟先，我都頂禮信受。你唔好多疑。嗱，咁呢個問題咧答到我啦，所以我以後我講完經咧，將呢個意思咧 講出嚟相當好正確。的確，我哋所謂依法就不依人嘅四依裏邊有個依法不依人，我哋唔好睇呢個人，我哋睇佢呢個道理。佢呢個道理係正確，係合乎佛所講嘅，我哋都要接受，都要頂禮信受奉行。因為佛經咧，除咗佛之外，仲有啊佢嘅弟子講嘅，乃至佢先人講嘅，乃至天人講嘅都有。咁佢哋所講嘅咧，要全部適合佛所講嘅為標準。咁老法師亦都係根據道理啦，答覆我呢個問題。咁所以《楞嚴經》咧係絕對唔係假，乃係咧就純粹啊，係屬於咧一部咧係圓融微妙不可思議嘅大乘法部。所以我哋一定咧擔保試啊，睇下《楞嚴經》可以啦嚇，消除我哋嘅煩惱，增加我哋嘅智慧啊！所以我哋有句有幾句説話，佢話。成佛就發花，開悟就靈驗，長命就金剛。嗱，咁啊成佛發花又發生於第二品啊，方便品啊。只要有人點向正三寶嘅佛像點下頭，或者舉舉手啊，唔錯，好莊嚴啊。有隻小朋友熱香個海灘玩泥沙，個個都脱光衣服，啲三幾歲朋友脱光衣服。堆嗰啲沙好似個淡樣子，佢哋咧佢當個寶塔嘛，我哋頂禮塔嘛咁啊，小朋友咧連衫褲都冇著噶啦，光脱脱嘅，但係佢心靜啊，佢堆嗰啲沙好似個淡嗰度頂禮個塔。佛話呢種人啊，向佛像一低頭一舉手，泥沙當寶塔頂禮，佢種下呢個佛法善根啊，將來都受記，令佢得到成佛。咁啊，可見佛法咧不可思議啊！所以話你想成佛，就要仲《法華經》，學《法華經》，你先可以智慧咧讀《楞嚴經》啊！嗱，咁你想長命，就仲《金剛經》，話唔係金剛啊嘛，金都已經夠硬嘅，金嘅精華，你話咪夠硬咧？唔係咁容易斷啦，就表示我哋人都仲金剛經嘅，好似金嘅光嘅精華咁樣，咁就包你咧係長福長壽。嗱，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哋就係話，咁你有啲言嘅命中言法不言，咁我在六院就合於雞園，觀見如來係最初食道。呢、这個就貂陳羅尊者講嘅，佢話我最初喺呢個鹿野苑，同埋呢個雞園見到佛最初成道。呢就幾個名詞，有鹿苑，有雞園。嗱，鹿苑就即係鹿野苑，鹿野苑咧，據說舊時印度有一個地方，有一個園。有啲鹿喺度嘅，咁啊最初呢個國王咧，佢就好殘忍嘅，佢日日都要食鹿，嗰餐冇鹿食咧，佢就好唔開心嘅。咁佢係國王一國之主喎，佢哋日日咧帶住一班嘅手下咧去個山度咧，係圍捕嗰啲鹿，唔知幾多隻，咁食唔曬都就嘥咗啦。頭先冇雪櫃噶嘛。如果淨係射一隻咁多，都話一隻翻大家食都可以，冇問題啦，唔會就流啦。佢鬧亂咁射曬，而家食唔曬就嘥咗。咁啊，當時咧有兩班鹿，佢有個頭，都有個頭。一班咧就係提婆達多嘅步型係鹿身，一班咧就係釋迦牟尼佛啊。行菩薩道現個鹿身咧嚟到道嗰啲鹿，兩個人坐頭，咁啊各有五百隻嘅子孫，各有五百隻嘅鹿，合成一千隻鹿。咁睇住呢個國王，日日咁嚟到圍捕射殺，濫殺無辜，佢又食唔曬，又浪費， 所以呢兩個六王咧，佢就商量，我哋可唔可以啊同呢個大王講，叫佢唔好射殺啦？我哋寧願每日啦嚇，我哋輪班，輪流咧輪班啊，咁啊每日班咧輪到自己咧，就送一隻攞個俾佢劏俾佢食，咁就可以保護其他嗰啲龍咧，唔好咁快就俾佢攬殺啊死曬。咁呢兩隻六王相真係好計劃，就去見呢個國王。咁去到佢係鹿嚟噶嘛，嗰啲士兵就想射殺佢。但呢兩個六王咧開口講話，佢你哋唔好射殺我啊！我哋嚟見呢個大王係請願啊！咁當時啲士兵奇怪啦，咁啊鹿會講人個説話，固然係奇怪啦。佢唔單講話，佢仲要向呢個國王請願，有個目的而來，更加奇怪。佢就將呢件事咧通知個國王，國王咁啊，請人嚟啦咁。咁兩隻鹿王咧個頭咧嚟見呢個國王，就將呢個心事咧話俾佢聽。佢啲人人圍捕我哋啊，濫殺無辜咧，好快就冇噶啦，射曬死曬噶啦。有多你就食唔到，嘥咗。佢話我哋建議咧。希望你解圍，唔好射殺。咁啊，其實冇得適用係。咁我哋輪兩班六人，每一班有五百隻，我哋輪流一人一隻送一隻，親自送俾你嘅湯去食俾你食。咁就唔使濫殺無辜，你亦都可以延長你嘅時間啦。有六六食，咁我諗有道理喎。所以我哋凡事講道理，有道理要做嘅啦。有道理就馬上下令。不好咧，再攬曬佢老，咁啊由呢兩個龍王，咁啊輪流去送一隻龍俾呢個大王。咁有一日，齊王達當呢邊咧有隻龍，係輪到佢去死噶啦。但係佢有咗鹿仔，係個鹿媽媽，亦都就嚟要生出嚟噶啦。咁如果自己去死啊，連個仔都死，咪一屍兩胎。所以佢就同呢個達多龍王講。要求佢咧，今日咧自己唔好去，另外派一隻落去，等自己呢個鹿仔出世咧，再去受死。但呢個達多鹿王咧，佢所有道理，邊個願意死嘅？雖然明知人輪走又輪到死，但係都唔想死咁快噶嘛，輪到先就算啦，係嘛？咁就鬧佢，邊個願意死啊？仲係俾佢，咁呢只鹿媽媽冇計啦，就變咗去投。呢、这個釋迦佛嘅六王，個釋迦佛王諗嘅嘢真係好難，邊肯去代替人死嘅啫？既然又揾唔到人代替佢，如果叫佢自己去一屍兩命，又叫殘忍。見嗰個人有自己咧，自己去，自己代替，咁去到國王嘅地方一提議，個六王點解你都嚟啦？你啲鹿仔冚噶啦，派曬嚟啦，冚又俾我食曬啦，要輪到你自己親自嚟啊！當時鹿王就講啊，佢唔係，咁因為咧，我個鹿裏邊咧有一個，今日要輪到佢嘅嚟噶啦，但佢有咗 B B， 快脆出世啦。如果將佢送嚟俾你劏啊，你個成一屍兩命，叫我殘忍噃。所以咪就咁，即係都唔揾人去代替，邊個想代替人死嘅啫？既然咁啦，只有我自己親自嚟受死啦，俾你劏啦。咁呢個六呢、這個國王咧，真係良心發現啊！嗰陣時佢就講咗收計，佢話你係鹿頭人，佢話我係人頭鹿啊，佢話我從今以後就不食眾生肉，即係話你先係只鹿，但係你人頭鹿啊。個身體係木個身體，但你有人嘅頭腦，有人嘅智慧。我話你就鹿頭人，咁話我雖然係國王嘅人，我係人頭腦，個頭就人嘅頭，但我呢個身體咧係鹿嘅身體啊！我嘅智慧比唔上你啊！所以佢行到嚟，我從今以後。就不食眾生肉，我從今日咧就唔食眾生嗰啲鹿嘅肉啦，即係唔食鹿啦，就馬上下令解圍，從咧就唔請劏鹿，唔請殺鹿，咁啊剩到嗰啲點咧，就影響翻呢個園裏邊咧， 饲养，等佢饲养中年，唔准射杀，马上解围，俾啲老狗呢个地方咧，咁啊晚年过得好啲。咁由于呢个缘咧，就系嗰啲老狗喺度住，咁啊因此呢个缘咧，有一段咁样嘅故事，系养老就名为叫做老缘啦。嗱，及啲雞魚，嗱咁個雞魚咧，就即係六魚，即係六野魚。點解咧？據說呢只個魚啊，咁啊，從此有一次咧就大火，即係火燭。突然間有隻雞啊，嗱雞幾大，大家啲成只火雞都冇乜嘢比嘅啫，話嗰啲普通雞，嗰隻翼咪有毛嘅，但係嗰啲毛咧唔係同嗰啲貓毛濕嘅噃。嗰啲毛系線水嘅，嗰啲雞毛啊毛系線水嘅，大家都知呢啲。咁佢睇住火燭啊，佢就發心，佢就近咗呢個銀行。咁啊，跟佢銀行咧，咁啊浸喺個水嗰度，等嗰啲毛咧索到啲水啦，就走翻嚟都平衡一拍嗰啲嘢救火。大家都諗到啦，只雞有幾多身材幾大啫？就算真係嗰啲貓毛咁軟熟嘅索水嘅，都起唔到咩作用啦。而且個貧貧破破個救咗幾日，真係筋疲嘅倦，都當唔識個火。佢呢種咁嘅誠心，呢種咁樣嘅誠意啊，感到呢個天上嗰啲天人咧，真係咧要幫佢啦。就落咗一場大雨，火就熄咗啦。呢個雞翼都唔使咧，再去銀河裏邊咧浸多啲嚟拍拍嗰啲水嚟救火。因為有咁樣嘅關係，曾經嗰只雞啊～用對翼去浸嗰啲恆河水嚟救呢一個火燒火燭，所以呢個六野丸咧，你翼都唔叫做雞丸，所以雞丸即係六野丸，六野丸就雞丸。嗱，呢亦都係一種咧，嗰啲研究學名嘅人咧已經證明啦。講個大概係七八年前，我都唔記得邊一年啦。我亦都去朝聖過印度，即等於話咧，我住喺美國住得太長啦。咁啊，中國四大名山。因為當時咧，大陸咧唔開放，唔容易出入。咁啊，到我翻返嚟香港咧，八一年咧已經開放啦。所以四大名山，咁亦都叫做咧去巡禮過一下。其他地方我都去過好多。咁啊，除咗去中國前四大名山嗰啲名佛教名勝地方之外啊，咁我就係佛教徒啊嘛。我哋嘅師傅就係教主啊，係印度人啊嘛。印度好多佛嘅名勝古蹟，所以我就好想去睇睇。尤其呢個雞丸啊，即係六野丸，想翻個證明。咁呢個行程裏面咧，有呢個六野丸嘅，當然我就好注意啦。我去到六野丸買飛，咁入去到處咧注意。咁啊，裏邊都未人入，佢門口有牌啊，一塊銅牌。四四方方，大概是兩尺寬，是尺兩高，就介紹呢個六野丸嘅歷史。之外咧，佢有四個角，有隻雞，除咗六，有隻雞四個角四方啊嘛，一個扁，咁啊四方四個頭咧，有隻雞，咁就有四隻雞，即係暗示咧六野丸就即是係雞丸，雞丸。即是六野丸又得到一個證明啦。咁啱，朱晨如講，佢話我最初咧喺呢個六野丸同埋呢個雞丸就觀見如來，觀見即係睇見啦。嗱，咁呢個觀見如來咧，就唔係話佢喺呢個雪山睇到佛成道，而係佛咧成道之後要道人啦，最先道佢哋呢五個人。其中貂蝉罗尊者最先得到，是最先见到佛，所以呢个观见如来最初成道咧，唔系喺呢个雪山嘅山嘅地方，就系喺佛啊来到呢个六野丸里边，貂蝉见到佢，咁就佢话我观见如来系最初成道，嗱成道咧，道就系菩提道。即係究竟咧成佛點解？嗱，呢個成字咧有好多種意思嘅， 就有呢个现成，有造成，有生成，有执成。眼根你现成咧，即系现现实实，我哋每一个众生都有佢自己嘅大佛顶嘅理体，有佢呢个理性，唔需要啦吓，去外边得嚟嘅。人人都有呢个佛性，如果冇佛性，即系点样成佛啫？你冇咁嘅种子。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讲啊，佢话矮仔俾人先成佛，此时都未可预料啊。矮仔好细只芝麻唔得，大家都建议我，唔好话吹啊，就喷啲鼻哥气都吹走咗佢噶啦。虽然佢最细啦，虽然佢呢个身材系好细，系个二冇身嘅瘦牙万米身，但系佢呢个佛性咧，同我哋咧人啊、大笨象啊、大牛啊，无所欠缺，都系一样咁大嘅。咁就佢哋现成，一切众生都有。第二佢哋生成，好似我哋人啊、畜生啊，好多都系生出嚟嘅喎。嗱，咁啊生成有生就一定有死，呢个肯定嘅。咁即系唔系你行不变啦。嗱，如果你话造成，好似我哋张台啊或者高楼大厦啊，都系用人工用材料将佢造成，无论你啊几多年以后。总有人都会冧，会拆，咁所以造成嘅咧有胜就有坏，呢个系一定嘅。好似我哋间纸差唔多九点啦，我哋七点半钟呢张台同家短面睇咧就好似冇乜两样，实际上佢呢个寿命咧短咗好几钟头噶啦。一张台一张台甚至有一百年嘅纸寿命，但系佢都少咗。个半钟头啦，所以造成有成就一定系有坏，呢个亦都系肯定嘅道理。嗱，执成咧即系执执埋埋而成嘅，好多嘢都系咧执埋好多种嘅条件啦，成一样嘢。嗱，咁有执成就一定系有散坏，咁亦都唔系永恒嘅，有变嘅，有生有死。嗱，有现成我哋呢个佛性。冇变化，咁啊？点解我哋又见唔到呢？就我哋有呢个烦恼黑暗障障。我讲呢一间屋，满屋嘅一来一来，嗰啲珍珠宝贝，可惜冇呢个光啊，照住我哋睇唔到。入完间屋都睇唔到，以为冇嘢，马上走人，你就唔得到受用啦。如果有呢个光照，哦，满屋都系一来一来，黄金钻石。大家攞啲洗下啦，你咪受用咯，你就得个享受啦。咁我哋众生呢个佛性啊，大佛顶嘅理体都系一样，系现现成成，诸佛所证唔会增加丝毫，众生所迷唔会减少一啲一分一秒。咁点解我哋就见唔到咧？就我哋冇呢个修德啊，所以我早两次就讲过。我哋呢个佛性就好似得金矿，矿里边有金，但成咗佛咧就好似咧出咗矿嘅金纯金啦。我哋系金矿嘅，个矿产里边有金，但我哋未曾经过锻炼，未曾经过提升，将嗰啲沙石去除，咁啊变咗咧呢个纯黄金就冇得出现，捞住咗好多嗰啲沙石仔啦。我哋嘅佛性都系一个虽然现成，但系咧好多嗰啲黑暗嘅烦恼啊，嗰啲业障啊，障住我哋，我哋咪唔能够显现出嚟咯。假使我哋如果真系要用一番功夫去修行，将我啲黑暗嘅烦恼、无明业障冚唪唥消除，我哋现现成成，咁呢个佛性咧就得以显露。咁啊，受用无尽啦！嗱，咁啊，讲到呢度咧，时间就多啦。嗱，咁啊，香港问场，所谓观念最多程度啊，下边咧个文咧，到下个星期四再同大家啦，系讲啦，愿以此功德。